像浪漫前缀，或情是一曲短得太短，插曲是然后更空虚。其实盼追下去，追下去，人生千丝万缕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乐迷乐迷，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即日起至6月30号，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豪利，首年商业险，2年基础保养，24期免息。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。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，0106137777。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，惊险刺激龙车体验，炫酷奇幻恐龙山，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，欢乐假期，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年轻就要释放，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。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，凡959听友进店试驾，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。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，试驾专线8030-8588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中国新华消息。北京市首家 PPP 模式养老机构朝阳区公和老年公寓28号正式投入使用。公寓设有卫生服务站、文体娱乐等设施，老人不出楼就可以看病，还能享受医院转诊绿色通道。公和老年公寓是北京市首家引入 PPP 模式的养老机构，该模式由政府提供场地，公开招标引入专业养老机构投资建设，同时负责养老机构的运营和管理。新京报消息，即日起至8月15号，房山区面向社会发布泛征集萌创意房山吉祥物征集启事，会出以房山本土文化元素为设计基础的原创吉祥物，即有机会获得最高50000元的活动奖金。征集活动结束后，组委会将评选出3等奖6名、2等奖3名、1等奖1名，并于10月7号在北京国际设计周颁奖典礼进行颁奖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泛红的春联还残留在墙上，依稀可见几个字岁岁平安，在我没回去过的老家黑岗，月月用开书写一个满黄金的爬满了雕花的门，斜斜映在斑驳的砖墙，铺着巨木板的屋内还弥漫牢牢当年酿的豆瓣酱。我对着黑白照片开始想象，爸和妈妈 半沉醉，心作水，还是愁于我的心。写深情已沾上沧海的你，世上何物最一醉少年老，半是心中寄愁，半是人遥。非我离远远离我，非我思想想桥边红又不是人，究竟是我走过路，还是路正走着我？风过西窗可多，旧窗无觅处，是我经过春与秋，还是春秋经过我？青草要看却似旧，夜深孤单终无悔，回首清江尽是泪，风轻拍肩怕见明月见清辉，一程山水一程歌，一滴疏雨翻吹彻，梦在夜夜深深尽处轻轻和， 却要各分东西，

歌叫做无情的雨，无情的你。看一看今天的歌单啊，都是大腕儿。当然最后一首歌呢也不能示弱，对不对？虽然他较以前长胖了很多啊，但是依然不能阻挡他的魅力。他是张惠妹，来听到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，我最亲爱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很想知道你近况，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，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心。